指現屆政府將檢視前總統特朗普政府的對華關稅措施是否對美國的傷害大於對中國。布林肯說，中國為美國帶來的挑戰除了涉及中方的新興實力，亦牽涉美方自身一些問題，當美國退出部分國際組織，中國就會填補當中角色。他相信透過重新參與全球事務並與有關組織合作，美國將增強抗衡中國的力量。發起政變的緬甸軍方宣布大規模改組政府，包括外交部、國防部等11個中央政府部門的部長被撤換，國務資政府部、商務部等19個部門的24名副部長被解除職務。緬甸軍方聲稱去年大選舞弊，當地星期一凌晨扣押國務資政昂山素姬、總統溫敏和執政全國民主聯盟多名高層，並實施一年緊急狀態，國家權力將移交國防軍總司令敏昂萊。在緊急狀態期間將會改革選舉委員會，重新核查去年11月大選過程，並會繼續採取措施應對新型肺炎疫情和推動經濟復甦。昂山素姬在預先寫好的信中批評軍方令國家重回獨裁統治，呼籲支持者不要接受和要抗議。日经平均指数报28221点，升13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6.81美元，卖出1857.5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92，瑞士法郎0.897，加元1.285，人民币6.469。英镑兑美元1.367，欧元兑美元1.207，欧元兑美元0.763，新西兰元兑美元0.716。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另外华东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日天晴干燥，日间温暖，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云量较多。展望听日风势较大同埋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多云有雨。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啦，咁而家龙尾喺沙福道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喺沙福道噶。咁另外咧，公众人士留意啦，仍然封路嘅咧就系喺新界区嘅啫。元朗嘅安兴街、安良里同埋安骏里咧仍然封闭。咁至于其他嘅道路咧就已经解封，包括系介乎弥敦道至到金马仑道嘅一段金马仑道啦，红磡嘅文裕街同埋码头围道邻近嘅基隆大厦嘅慢线，介乎新田地街同埋上海街嘅一段众芳街。咁头先讲嗰三个路段啊，都系已经解封噶。咁包括系一段嘅金马仑道啦，同埋码头围道啦，文裕街嘅慢线，同埋介乎新田地街同上海街嘅一段众芳街就解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就在红桥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去骏景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讲下整个疫情点睇啊？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 大家新年前呢两个礼拜咧，都尽可能避免同住家庭以外嘅接触。尤其你想系同父母啊团年嗰阵时候咧，最紧要都系喺嗰14日之前咧，系避免一啲任何啲风险嘅活动咧。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法医研究所 掩饰得几好，都只不过是大话，终有一日始终都会被揭穿。 李显善、梁荣忠、王家声，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2月2日，社交距离措施延长至年初六，收紧大厦强检门槛。 政府先后公布四个受限区域，分别位于元朗、尖沙咀、油麻地、九龙城，今早完成行动。 东铁新信号系统调查，港铁承认低估复杂性，政府保留追究权利。 缅甸军方扣押昂山素姬，国家权力移交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月2日嘅星期二，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千禧年代呢度咧都有萧乐文喺度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讲下靶场嘅消息先。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各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各区附近将会挂喺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大家讲下疫情，寻日确诊数字34宗，本地个案咧就系有29宗，源头不明嘅咧就系占咗8宗。啊，见到寻日咧，政府喺下昼嘅记者会嗰度咧，政务司司长张建中咧亦都讲啊，就话由寻日起咧去到年29啦，大概10日度啦，会降低咧需要强制检测啦，同埋划呢个受限区域嘅门槛啊，务求做到果断喺农历年之前咧压制疫情。嗱，实际有啲乜嘢嘅措施系加强去做嘅咧？咁见到就话啦，全港大厦新增1宗或者以上不明源头个案嘅确诊或者系污水样本有持续阳性嘅话都要做强制检测啊，成栋大厦。工作场所方面就话出现2宗或者以上嘅确诊个案就要做强制检测。咁就话咧，预计去到年29每日至少1个嘅封区行动会出现嘅。嗱，尋日咧就首次咧喺一日之內咧，圍封4个嘅區域，咁分別係尖沙咀、元朗、九龍城同埋油麻地等咧，都有唔同嘅大廈咧係做圍封嘅。嗱，你又點樣睇咧？今次有一日入面有4个嘅受限區域圍封咗，咁對於新年之前係咪可以真係可以壓低到嘅疫情？你自己又點樣睇咧？呢啲方法夠唔夠，或者呢啲方法有冇直接影響到你咧？歡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講下你嘅睇法嘅。电话旁边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早晨。 早晨， 陈肇始局长。咁啊，今朝早咧就系完成咗喺4个区啦，头先讲嘅4个区咧嘅一啲受限区域嘅行动噶啦。就见到话全部都系冇确诊个案噶，呢个点睇啊？系咪你哋嗰个目标嚟噶？都系。 我哋今朝系我哋都即系攞到嗰、那个即系最新嗰、那个做咗檢測嗰個結果啦嚇，咁而4个區咧嗰、那個即係圍封嗰個區域咧做咗嘅檢測咧都係冇確診個案，咁當然呢個我哋都係安心，我相信咧係居民都係安心嘅嚇。一方面咧，我哋都希望咧係能夠咧係盡快做多啲嘅檢測嚇，亦都係走在疫情之前嚇，令到咧如果我哋真係揾到呢啲嘅即係傳播鏈嘅話咧，立刻咧係截斷佢。另外一方面咧，大家留意到啊，你剛才都有講，我哋都係喺我哋嘅檢測同埋追蹤嗰度咧，就全面加強啊。除咗係話我哋喺全港咧，就如果係有1个个案係冇關聯或者係我哋叫做源頭不明啦嗰啲個案 或者是有污水样本呈阳性，那我们都会是即是做一个强制检测啦。 嗯， 加埋呢我们在我哋嘅工作間嗰度咧，而家似乎因為我哋過去咧睇到嗰啲一啲爆發嘅群組啊，都會係喺工作間。咁我哋都一路計劃咧喺工作間咧點可以加強咧嗰個檢測，即係做到咧個範圍咧係更加廣。咁呢個咧其實個目的都係咧，又係話希望咧就盡快咧係揾出呢啲傳播鏈，因為越做得多檢測嘅時候咧，咁如果當我哋睇到做嗰啲檢測係冇個案啊，或者係冇陽性嘅個案，呢個咧我哋就安心啦。咁除咗咁之外咧，我哋亦都係加強我哋嘅追蹤，因為喺追蹤嘅過程咧，其實大家較早前都知道，我哋都係加咗有百幾人係紀律部隊幫手啦，去做一個個案嘅追蹤。咁而家咧，我哋喺個追蹤嗰度咧，亦都做埋咧係密切接觸者嘅密切接觸者嘅追蹤，咁呢個尤其是咧係即係最比較係即係廣泛咧，就係話一啲密切接觸者其實佢就已經係入咗去我哋嘅即係檢疫中心啦，咁但係佢嘅屋企人咧，當然就係佢嘅密切接觸者啦，一定係，咁佢即係佢同住啦嚇，就主要係同住啦嚇，同住嘅嘅人啦，咁佢哋咧都要做強制檢測，咁呢個亦都係將嗰個範圍咧係更加廣泛咯。 嗱，逐樣講啦，頭先講咗好多樣啊，先講咗咧，尋日四個嘅受限區域咧做圍封嘅工作先，咁完成咗頭先話零宗嘅確診，咁聽到局長都話即係希望安心啦啲市民，呢個係明嘅，咁但係都要說服市民呢一啲行動點樣係做得準，點樣係做得有效，咁但係見到咧就而家全部都係冇確診啦，而且其實見到話其實譬如油麻地嗰個被圍封嘅範圍咧，過去兩個禮拜咧都係冇確診。其實怎樣找這些地方是定他們做一個的受限區域的呢？ 其實呢，我們在我們做強制檢測或者是強制檢測去到做即變成一個受限區域的檢測呢，其實呢都是當然是有一些我們的準則的，一方面當然就是看他有沒有個案啦，個案的多少啦，個案的即關聯性啦，他是不是一些冇係源頭不明嘅個案，咁呢啲咧全部都係一個即係其中一個考慮嘅因素。當然除咗個案之外咧，我哋都係一籃子其他嘅因素咧都會睇嘅，亦都會係同民政事務總署咧大家去商量啊，去了解啊咁。咁亦都係例如好似話一啲樓宇佢嗰個嘅即係整體嘅情況啊，佢喺嗰個區入邊。以前嗰、那個整體嗰個感染嗰、那個嘅情況啊，環境嘅因素啊咁。咁而剛才所講咧，除咗話環境嘅因素，都會睇翻啲樓宇嗰啲嘅因素嘅。除咗係即係一啲污水嘅結果之外咧，亦都話例如樓齡啊、結構啊，或者係嗰個樓宇嘅質素啊，呢啲咧其實佢管理啊咁，咁呢啲咧都會。一籃子咧咁去睇嘅嚇，咁、當然咧有一啲你好似你剛才所講就係話啊，其實我哋都較早前做咗強制檢測噶咯喎，咁係冇錯，有一啲部分咧我哋較早前做咗強制檢測，但係咧如果再見到做咗強制檢測之後咧都有新個案嘅話咧，其實咧呢個咧都會有機會咧係去即係納入咧係我哋考慮就話。第一就會唔會做第二次嘅強制檢測啦嚇，又或者咧係咪應該係會係做一個即係限制與檢測宣告，即係話圍封咗個地方，咁希望咧大家出嚟做咗檢測，如果係有陰性咁先至放行依個咁樣嘅行動咯。 但剛才我舉個例子，譬如話講緊油麻地被封的新田地街啦、永星里啦嗰啲嘅門號的大廈咧，係兩個禮拜都冇確診喎，咁係點樣斷定佢哋係要直情做一個圍封咧？唔係強檢咁簡單咧？係咪因為佢哋嘅污水啊？定係頭先你講話佢哋啲大廈比較舊，純粹係咁咧，就要列入一個圍封嘅規格入邊咧？ 我諗呢個正如我所講咧，就話如果而家我哋都係要比較走喺疫情之前，希望係。比較主動 係當佢唔係話啊已經去到一個爆發，我哋先至咧係去做嘢嘅時候，當我哋有更加多嘅檢測量咧，我哋都係希望咧係及早咧係去處理。咁同埋亦都琴日亦都即係宣布咗啦，我哋係如果有一個嘅源頭不明嘅個案係喺全香港咧，我哋都係會做呢、這個即係強制檢測啦，最少就做強制檢測啦咁樣。 見到咧，而家譬如受限區域咧，有啲嘅居民啦，就係佢要做強檢嘅，即係佢本身已經要做強檢嘅。咁究竟而家其實佢哋再列做一個違風嘅區域嘅時候，佢哋要再做多一次嘅測試咧，定係唔使再做咧？因為好似次次都有啲唔同嘅做法咁。呢、這個咁樣做法，如果佢哋本身已經要強檢，又做咗個測試未有結果，咁而係違風又要再做一次，會唔會對於市民嚟講都比較擾民咧？ 這個呢都是即是從一個風險為本的角度的。如果大家看回呢，我們過去那兩次的限制與檢測宣告呢，其實我們都是好像在麗港城那樣，在第七座呢，他們就是在當我們是做這個限制與檢測宣告的時候呢，他們都有一個的強制檢測公告是進行的。我們也都是同嗰、那個即係營辦商啦嚇，亦都係話到俾我哋聽咧，佢哋都會盡快做咗檢測嘅，就都會俾翻個 SMS 佢，令到佢都知道，即係可以證明咧佢係已經做咗啦。咁我哋咧就都會係豁免嘅。咁但係當然佢哋都係要俾到我哋睇到，就話啊佢已經做咗啦咁。咁因為呢、這個都會係一個法例嘅限制，咁所以我哋喺嗰個即係嗰個嘅做法咧係都會盡量嚴謹。但是如果是刚刚做了的话呢，我们也都会豁免的。 刚刚做了的意思是就算未有结果都豁免。 我们有一个 日期的，即如果它是在仍然是限制与检测，如果它是强制检测公告的一个情况底下，它已经是做了的话呢，其实呢一般来讲呢是都是会在它某一个时间定了做了，而它也都是有阴性结果呢，那 都是可以 是啦是啦，要都要有阴性结果的，是不过即是我们就算说我们明白的，如果是再做多次呢，其实都是给大家一个安心咯。 而家有冇話咧，一啲受限區域啦，或者啲強制檢測嘅大廈咧，做完之後咧，你哋會再做多一次嘅強制檢測？因為見到有啲專家就話，可能你做嗰刻冇嘢，而家見到全部都係冇確診，但係有潛伏期噶嘛，會唔會再做多一重，即係之後隔多一輪，即係再做一啲檢測，咁嚟即係真正做到即係不透風啊，唔會有漏咗咁樣咧？ 我哋其實睇翻我哋過去嘅做法咧，其實有呢、這個亦都係風險為本嘅。如果我哋見到某一個地方咧，佢我哋做咗強制檢測之後，但係咧亦都係，咦佢不斷咧都會有啲確診個案喎、又或者咧係佢嗰個即係污水嗰、那個樣本咧又呈陽性喎、哦，咁呢啲咧我哋都會考慮咧係做第二次嘅強制檢測嘅。咁過去我哋都有一啲唔係全部嚇，我哋咧有一啲嘅大廈咧，我哋都係做所謂嘅第二次嘅即係強制檢測都有嘅。呢、這個我哋亦都會係一路監察住嘅。 做了几次的这些违风行动，其实有没有问过即市民或者民间即那个反应是怎样呢？因为我看到譬如说、你们现在通常都是夜晚风的嘛，譬如一些回夜班的居民呢都真的可能会受影响、会不会有一些、即钱可以津贴、上面可以帮到他们呢之类，有没有听过说、即对居民的直接影响、反应有什么帮到他们、 是我们呢就因为民政事务总署一路呢就都是很努力咧，喺區入邊咧去幫手處理咧，係安排嚇呢一方面嘅即係檢測啊，同埋行動嗰個指揮啊咁樣樣。咁當然咧明白到可能係有一啲嘢咧都係雖然我哋盡量咧係將嗰個時間咧係縮到最短啊，大家留意到嚇。咁但係咧就可能對某一啲嘅市民嚟講咧都係。有啲帶嚟一啲不便嘅，咁所以咧呢度咧都希望市民咧能夠包容啦。我哋大家都係希望盡量咧係盡快咧係處理好嗰個疫情。咁而亦都了解到咧部分市民咧都覺得咧做咗咧都會比較安心，或者係都會配合政府咧係去 做呢個工作，因為如果做咗之後咧，如果係清咗，但係大家都覺得係嗰個係冇確診個案啦，或者係如果有確診個案，要盡快咧係去咗隔離，或者係佢密切接觸者盡快檢疫咗咧，大家都會覺得係即係嗰個工作都係應該咁樣推進嘅。 今次咧都講到話，譬如工作場所嗰度咧話出現兩宗或者以上嘅確診咧，就要做停工啦、消毒啦、做強制檢測啦。講緊工作場所係講緊佢自己嗰間公司啊、嗰一層啊，定係成棟大廈啊？有冇啲咩定義？要停工做消毒有冇話要停幾耐噶？ 其實我諗一向嚟講咧，如果喺工作場所咧，其實如果有確診個案咧，都會係有一啲嘅行動。咁當然咧，衞生防護中心佢哋都係會風險評估啦，即係睇下嗰啲確喺工作間確診嘅個案咧，佢個密切接觸者有幾多啦，佢嗰個關聯性係點樣啦咁。咁但係越嚟越咧，我哋都見到咧，就係有一啲嘅爆發或者小型爆發咧，就都會係喺工作間嗰度嘅。咁所以咧，例如好似話建築地盤啦，都出現一啲群組嘅爆發啊咁樣。咁除咗咧要當然要消毒，咁呢個就唔係新嘅，一向咧，如果係有確診個案嘅地方咧，都係需要消毒嘅。咁我哋亦都會針對嗰個場所咧，都會發出強制檢測公告，同埋咧係要求如果係同處一個場所嘅人士咧，都係進行檢測嘅。咁當然咧，你話如果係同埋一層嘅或者係咪成棟大廈嘅，咁當然我諗衞生防護中心佢哋係會睇翻當時嗰個廣泛性。同埋咧，嗰個即係整體嗰個爆發嗰個情況啊，嗰個數目啊，同埋佢哋呢啲個案嗰個喺佢哋追蹤咗之後咧，得到嗰個關聯性會係點嘅？咁但係而家咧嗰個我哋而家即係做嘅工作咧，其實都係將嗰個門檻係再降低啲，即係話咧係希望咧能夠再廣泛啲檢測多一啲人，即係務求咧即係每一個咧都係。要盡量盡快去發現佢咁樣咯。 另外一個咧就係講緊話追蹤啲密切接觸者嘅屋企人咁樣。其實而家人手上咧係咪真係夠追到咁多人咧？因為都涉及都比較多，有冇預計如果去追到密切接觸者嘅屋企人要幾多人手或者涉及係幾多人咧？咁同埋我見好似尋日就話要通知埋啲密切接觸者嘅同住者咧，這個嘅責任其實係政府定係本身密切接觸者自己去做噶？ 而家咧，其實我諗衞生防護中心佢哋嗰個做個案追蹤嗰組嘅同事咧，當然咧都係密鑼緊鼓，一路做緊呢個追蹤嘅工作嘅。咁而佢同住嘅人士咧，即係例如密切接觸者嘅同住人士咧，我哋都係要叫佢做強制檢測或者係發出強制檢測公告。咁當然我哋都係要用一個最好嘅方法咧，係去通知到佢哋，令到佢哋知道咧，佢哋都係要接受咧呢個強制檢測嘅。咁呢一個工作咧，而家咧因為我哋琴日啱啱宣布啦，咁都會係即係盡快都會係會開始，咁同埋咧係會推進。咁如果當然咧，如果係要增加人手嘅話咧，其實即係政務司司長咧都講咗咧，就一定咧都會幫手咧係去揾多啲人手咧去幫助我哋喺呢個個案追蹤嘅工作咧點樣樣咧係做多幾層嘅嚇。咁而家我哋嘅方向都係咁樣樣。 但除了個案追蹤之外，剛才譬如講到檢測方面，即是一些不明源頭個案的那棟大廈整棟都要做檢測強檢，另外工作場所那裡也降低了門檻，這些涉及檢測的就不只是追蹤的，檢測方面那個的人力又是不是夠呢？ 是的，檢測那方面呢，其實現在我們就每一天呢那個檢測量呢，如果我們即從我們的私營的化驗所那裡呢，我們大概呢都是有10萬的。那我們也都是當我們去加強這些檢測啊、追蹤啊，因為這些呢全部都會是增加那個整體的檢測量。那我們呢都跟這些的營辦商呢就都大家都談過的，就是去了解過他們那個即工作量啊、檢測量啊，還有我們現在即來緊增加了或者是降低了門檻即係會帶嚟嘅一啲嘅即係檢測嘅工作咁，佢哋都覺得咧係可以嘅，佢哋就係非常之幫手，同埋咧係對於抗疫嘅工作咧一路喺我哋 擴大檢測，由我哋喺社區開始有社區檢測中心啊，一啲流動檢測站啊，以至到而家係限制與檢測公告啊，咁佢哋咧都係不遺餘力嘅。 嗯。另外我見到就係而家好多一啲即係嘅措施收緊咗啦，但係見到譬如運動場方面就有啲户外運動場咧話嚟緊可以重開翻喎。呢、這個同你哋整體個政策係咪都有啲好似唔係好一致咁？ 我哋其實咧都明白大家咧而家我哋喺即係整體喺處所入邊咧嘅社交距離措施咧都係。未有條件啦，在日政務司司長都講咗啦，係因為我哋都同諮詢咗專家嚇，咁係冇空間冇條件啦去放寬，咁但係咧，我哋亦都明白咧，即係大家都係抗疫咗好耐嚇，咁亦都市民咧。尤其是如果放假都未必係想困喺屋企嘅，咁同埋我哋而家呢一個即係將會放寬咧，就係、是、都係。希望大家可以、 okay. 即放松下身心，同埋系户外嘅咁、所以呢一度咧，我哋都觉得，如果大家系都仍然系保持大家嘅即系社交距离措施啊，同、埋个人卫生啊，咁、呢个都系、个风险系可控。 好啊，唔该晒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同你倾到呢度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昨晚将四个地方列为受限区域，分别位于油麻地新田地街、众芳街和永星里的受限区域、尖沙咀金联大厦、元朗好彩洋楼和码头围道隆基大厦，合共大约170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冇发现确诊个案。四个受限区域已经在今朝大约6:30至7:00左右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区域内人士可以凭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证明已经接受强检。向人員提供個人資料之後，經指定出口離開受限區域，政府會另行公布正式撤銷受限區域的相關宣告時間。政府要求在指定期間曾經身處22個指明地方的人接受新型冠狀病毒檢測，要接受檢測的大廈當中13座污水樣本呈陽性，全部位於油尖旺區，大部分在花園街和通菜街，有7座大廈因為新增一宗或以上源頭不明確診個案被納入檢測範圍。位於深水埗指定區域的長沙環道95至99號鑽石樓亦因為新增一宗或以上確診而要強制檢測。另外，由於荃灣綠陽新村 D 座一個單位的家庭群組和 R 座18樓一個單位的個案有關聯，曾經身處 D 座的有關人士亦要強制檢測。政府今日會在西營盤、李星街遊樂場、北角偉民大廈、何文田村、愛民村和旺角麥花臣遊樂場增設流動採樣站。缅甸军方声称大选舞弊，发动政变，扣押国务资政昂山素姬等人，引起西方多国批评。联合国安理会据报今日稍后开会讨论缅甸局势。联合国发言人话，担心当地几十万名罗兴亚穆斯林的情况会恶化。美国总统拜登批评缅甸军方夺权是对国家迈向民主和法治的直接攻击，认为在民主国家武力绝不能用于推翻人民意愿抹去可信的选举结果。拜登在声明又说，美国过去10年基于缅甸的民主进程取消对当地的制裁，但现在情况改变，华府将立即检视制裁法律和权力并采取适当行动。 英國首相約翰遜譴責緬甸軍方的行為，要求釋放被扣人士。外交部官員傳召緬甸駐倫敦大使，強調英方將會和盟友透過外交手段確保緬甸恢復民主。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批評俄羅斯當局鎮壓聲援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的示威者，強調事件是關於俄羅斯人民對政府腐敗和專制統治的不滿，華府正檢視可能向莫斯科採取的行動。布林肯接受全國廣播公司訪問時又說，如果伊朗繼續不遵守核協議的限制，距離取得生產核武所需的裂變材料能力只是差幾個月。至於北韓問題，布林肯說美國可以和盟友向平壤施加額外制裁，以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日经平均指数报28,117点，升3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5.83美元，卖出1,856.8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92，瑞士法郎0.897，加元1.286，人民币6.469。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207，欧元对美元0.76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日经平均指数报28,122点，升31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天晴干燥，日间温暖，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云量较多。展望听日风势较大和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多云有雨。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咧，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映月台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喺映月台。咁元朗咧，亦都係有防疫措施啊！咁元朗嘅安興街、安良里同埋安進里咧，仍然需要封閉，其他嘅路段咧已經係解封。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喺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馬會大樓對出；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東九龍走廊去紅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過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车多，龙尾美丽道。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亦都是挤塞，龙尾都是排到去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亦都系挤塞。喺新界啦，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锦泰路呢一段都系挤塞，去元朗方向车龙就排到去八乡警署对出，反方向去大埔咧车龙就长啲，去到四季名苑嘅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就行车缓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有冇听开广东广西噶？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啊嘛。 果然系粉丝啊！介绍个猛人你识啊？ 好啊。 活在当下的香港，人的心灵会不会特别的脆弱呢？ 我是林以乐，由今个星期开始，我会加入广东广西的主持行列。以后逢星期三的晚上，我会从新心灵出发，令大家获取富足的精神生活。 都是爆發疫情啦，咁啊涉及一啲喉管接駁問題嘅。測量師學會建築政策小組主席何記業： 劏房之後咧，佢啲廁所出嚟咧就一條喉管接駁咗好多組嘅廁所，而冇將一啲地台水同埋坐廁嗰啲嘅污水管咧有一個隔氣嘅分隔。 工程界立法會員盧偉國： 劏房其實咪淨係講嗰個租務嘅問題，呢一類咁樣嘅改動咧形成嘅問題咧，政府就不能不正視。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2021年2月2日，社交距离措施延长至年初六，收紧大厦强检门槛。 政府先后公布四个受限区域，分别位于元朗、尖沙咀、油麻地、九龙城，今早完成行动。 东铁新信号系统调查，港铁承认低估复杂性，政府保留追究权利。 缅甸军方扣押昂山素姬，国家权力移交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千禧年代，剛才就跟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講到政府最新的一些防疫措施。另外都想特別講下荃灣區，見到綠陽新村 R 座過去一個星期就有12名的居民確診，其中這一座的18樓有4個單位有八個人是確診的，是分別04、05、07、08。而18樓04室對上23樓、24樓即是2304、2404都有確診，另外21樓都有確診的個案。專家就說相信天井是有垂直和橫向傳播，懷疑18樓其中一家人在發病之後有一些帶病毒的空氣由家裡抽了去天井，跟住天井那裡又傳回去走廊的窗吹進去走廊那裡，令到同層那裡是有其他的住戶感染。同時有一些帶病毒的空氣透過煙通效應是升了上去上层的一些单位。咁而家就话咧，十八楼以上咧，04、05单位嘅居民咧，都要系撤离检疫嘅。嗱，呢个就系 R 座嘅情况啦。另外咧，系 D 座咧，都有人系确诊嘅。咁啊，大厦居民咧都要做强制检测嘅。啊，请另一位区议员咧，同我哋讲下咧当区嘅情况啊。有荃湾綠陽选区嘅区议员潘朗聪，早晨。 早晨， 早晨，潘朗聪，而家咧就嗰、个情况，我就见到话，寻日就有专家嚟视察过啦，咁就话即系 R 座十八楼以上嘅04、05室咧，都系要撤离嘅。嗰、那个撤离情况系咪做晒噶啦？顺唔顺利啊？ 撤离嘅状况已经做晒噶啦。咁以我所知咧，喺琴晚凌晨一点度咧，就卫生署嘅车咧就开走，咁居民都俾人接走咗噶啦。 嗯，咁佢哋要喺嗰度係即係檢疫幾耐啊？係咪要去到新年㗎？因為都差唔多時間啦。 係啊，都跨過新年啦。因為如果由琴日起計，你14日咧，其實係去到初四最快先至可以出翻嚟。咁所以真係都影響咗過年嘅情況咯。 嗯，有冇收到啲居民求助啊？呢個因為呢件事件。 有啊，其實咧，因為講真，琴日咧，袁國勇教授喺11點幾至到12點，叫做視察完啦。咁其實12點出嚟咧，已經講咗個消息，即係講緊我哋綠陽新村嗰、那個煙通效應啊嗰啲問題。咁但係都衛生署同啲居民講，都要去到夜晚9點開始咧，要等埋啲居民放工翻嚟，先至會一次過接走佢哋。咁有啲居民都同我哋講，即係比較遲咯，可能因為如果已經知道煙通效應，咁如果依家已經係單位入邊嘅居民咧，點解唔接走佢哋先咧？咁呢個有啲居民咧都有啲咁樣同我哋講嘅反應翻咯。 嗯，就係，但係呢個就係講緊即係十八樓04、05，十八樓以上啦，04、05室嗰啲嘅居民啦。但整體成座嘅居民有冇話啲咩擔心啊？同埋其實本身十八樓其他住户又點樣噶個情況係？ 十八樓其他嘅住户咧，其實佢哋喺上個星期四，衛生署宣布十八樓要全層撤離嘅時候咧，佢哋已經係接咗去隔離噶啦。咁、而我所知，依家都係喺隔離嘅情況入邊啦。咁如果你話即係到衛生署居民擔心咧，其實普遍一定好擔心嘅，因為 去到星期一，袁教授嚟到先知道，哦，原來我哋六陽新村嘅樓宇設計，佢天井真係比較深，咁啊更加容易有個煙通效應喺度。咁好坦白講，如果即係政府嘅專家團隊可以早啲係嚟到我哋六陽新村，喺可能上個星期三、星期四發現有即係18樓同層已經有一個橫向傳播嘅時候，已經嚟到去早。好早揾到呢啲問題，而唔使去到今日星期一先至揾到呢啲問題，先至喺度採集環境樣本，早啲做啲居民會更加安心咯。 嗯，但當時有冇衛生署人員係聯絡過你哋咧？定係純粹冇專家嚟都有傾過㗎，保持溝通咁㗎？ 同我哋就真係冇啦，因為好坦白講喺呢場防疫戰入面咧，即係政府嘅高層啊，對於即係同我哋地區嘅區議員咧，其實溝通非常之少。我諗其實真係嘅，我哋琴日都有同個袁教授講，會唔會可以加強翻個溝通？如果喺上個星期四已經可以有專家團隊，坦白講，即係我都知袁教授可能會貴人善忘，但係如果我哋專家嘅團隊，又或者加埋政府嘅人員，可以早啲見到一啲有。即係橫向傳播有垂直傳播嘅嗰個時候，立即嚟到一啲樓宇去做一啲環境樣本採樣啊，去睇翻呢度樓層嘅設計係點樣啊，咁樣會更加反應迅速咯。所以琴日都會形容即係袁國勇教授會係離遲咗袁國勇嘅，因為已經我哋樓新村已經出現咗橫向之餘，仲有向上四層已經有傳播咯。咁所以我覺得係太遲咯。 嗯，各位觀眾聽眾咧，會唔會你本身都係住喺六人新村啦，或者你自己都關心呢次嘅事件啊，見到嗰啲天井嘅情況，會唔會你自己住嘅地方都有類似咁樣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我哋會接聽你嘅電話嘅。頭先講到啦，都講到天井嗰個情況，今次咧就係話譬如04、05室咧共用個天井咧，就係都比較深一啲啊。咁見到專家就話可能即係呢啲深一啲嘅情況咧，令到啲病毒嗰啲氣溶膠咧，會比較長時間咧係停留喺嗰度，亦都做到，因為有個煙通效應嘅情況出現啦。而家有冇話啲街坊針對啲天井啊，或者走廊嗰啲天井嘅窗啊，有啲咩做法？係咪即刻都刪曬佢咁樣噶啦？或者你哋有冇提啲街坊咁樣做？ 我哋都有啲提醒啦，其實。袁教授都有幾個建議嘅，就即係近天井嘅窗，即係包括浴室嘅窗啦、廚房嘅窗咧，都一定必須要關閉。咁如果要可能去開一個抽氣扇嘅話咧，一定要開翻非天井嗰邊嘅一啲窗，咁啊形成翻個對流啦。咁啊對流嘅時候，係啲新鮮乾淨嘅空氣入嚟，就唔係天井入邊可能有機會污染嘅空氣。咁至於喺走廊入邊嘅。即係嗰個窗咧，嗰個公共嘅窗咧，袁教授琴日都話其實仲係好兩難嘅局面。如果你閂咗嘅話咧，因為個走廊都比較窄，咁其實個空氣比較局促，咁同層就亦都有個風險喺度。但如果開咗嘅話咧，就會好似即係之前嘅狀況咁樣啦。咁啊啲下邊嘅空氣就有機會係受到污染，咁啊上到嚟嘅時候咧。影響等緊 lift 嘅居民，咁其實呢個都仲等緊屋宇署嗰邊咧，係俾翻一個回覆俾管理處，究竟點樣做先係為之最好？ 即係你哋主動問屋宇署，定係屋宇署話我哋會俾個回覆你咁啊？ 屋宇署會俾個回覆我哋，亦都管理處都有去即係不斷去問屋宇署啦，因為而家大家都擔心啊。Okay. 嗱，今次呢個天井個設計咧，亦都唔係個別即係一兩棟嘅情況嚟嘅，應該係咪成個屋苑都係咁嘅？如果咁樣嘅話，即係整體個居民嗰個反應又會唔會係都擔心咧？即係自己嗰棟嗰個天井可能有啲咁嘅風險，而同一個屋苑入邊亦都有其他嘅確診人士喺度，佢哋個反應係點？ 反應我諗最緊要係要知道發生咩事啦，佢哋驚有啲恐慌嘅情緒就一定有㗎啦，因為再加上之前即係政府不斷係去用一個封區嘅方式，咁佢哋甚至會影即係擔心究竟自己會俾人封區添，咁但係好彩暫時都未有咁嘅消息或者未有咁嘅需要啦，咁但係擔心就一定有㗎啦，但係都冇辦法，都係自己屋企咁啊，唯有去做翻即係啲建議措施啊，閂翻即係近天井嘅窗啊。咁就去做翻一個咁樣嘅措施咯。 我見咧有啲專家就話，即係針對譬如天井啊、走廊啊呢啲可能有病毒出現嘅情況咧，會唔會可以多啲即係空氣清新機啊，或者風扇啊，或者喺即係而家講緊，譬如喺個屋企嗰度咧，嗰啲病毒咧就抽咗出去個天井，再去走廊啊嘛，喺嗰個嘅抽氣扇嗰度加啲濾網咁樣，呢啲整體上面嘅建議易唔易做咧？即係對於住户嚟講，尤其是你哋個屋苑可能有比較危險嘅一啲咁嘅。 設計的風險高一點。 我想這些如果是有適當的指引的話，其實大家都可以再做多步的，但是正如你剛才說的措施呢，昨天又似乎記者會都未有特別去提到，但是怎樣好，如果住戶知道有這樣的措施做完之後會更加安心的，我們龍人新村都比較是一個中產一點的屋苑，其實他們都非常願意去做，最重要確保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所以長遠有沒有想什麼去做呢？即是剛才說譬如山窗那些都很簡單，但是你長遠即針對疫情也都不知道去到幾時，你們會不會再有什麼要做的嗎？ 暫時真的未有了，因為應對昨天那樣事件，再加依家 D 座嘅強制檢疫安排咧，依家即係我哋做咗依家要做咗嘅嘢先咯。 係，但係頭先你都講到話，即係街坊都擔心違風喎。對於違風呢、這個，你哋嗰個覺得個機會有幾大咧？如果真係做一個受限區域式嘅違風，對街坊嚟講嗰個影響大唔大咧？你而家觀乎其他即係做咗一啲受限區域嗰個嘅經驗嚟講。 街坊我諗大部分都一定係反對㗎，再加上我自己都一定係反對，因為封區呢個方法呢其實係好引起居民嘅恐慌，因為係過度限制咗佢哋自由，再加上呢我哋即係龍人新村都叫做一個私人嘅屋苑啦，亦都有私人嘅管理啦，咁如果好似麗港城咁樣，即係一樣啦，又係有一大班嘅警察人員喺下面，咁而令到我哋居民會有啲恐慌，咁我覺得依個係非常之唔理想嘅情況。咁其實講真，我哋見到之前四次嘅封區，其實出翻嚟都係零確診，咁我哋非常之質疑有冇依個必要。之餘，亦都見到麗港城嘅情況，就係原來會借一啲封區嘅時候咧，係去打一啲居民嘅，因為嗰陣甚至有居民係嗌五座加油，即係麗港城嘅五座加油，都係被捕。咁依個係非常之令人擔心嘅情況，亦都係產生好多不必要嘅衝突。咁其實即使喺琴日朝早咧，我哋龍人新村拗咗咧，都有個類似突襲式嘅，我會話半封區檢查啦，突襲檢查咁樣啦，就係檢查翻一啲強制檢測之後，究竟佢哋有冇嗰個 SMS。咁啊 ，check 完有 SMS 先至俾啲居民係自由出入。咁呢啲方法其實冇話唔得嘅，但係就都係用咗太多嘅警力，因為琴日見到就係兩個警員咁樣好近就已經係包圍住拗咗。咁我覺得會俾人覺得係咪我哋啲居民變咗一個逃犯或者嫌疑犯咧？咁啊，甚至我哋覺得唔需要咁樣做。 好啊，咁同你傾到呢度就係、是、六陽新村嗰邊嘅區議員嚟嘅，佢係潘朗聰，係六陽選區區議員，荃灣區議員嚟嘅。咁另外咧，都再同大家講下另一樣嘢，頭先都講到一啲嘅最新政府公布嘅防疫措施啦。咁啊，見到就話一宗嘅不明源頭個案確診嘅話咧，就成棟大廈要做檢測啦，工作場所就有兩宗或者以上嘅確診咧就要做強制檢測啦。仲有其他措施，好似就話研究咧，農曆新年之後咧，係咪以循序漸進啊，或者係彈性嘅處理原則咧，去增加翻一啲面授課堂嘅時間，以半日上課為原則。這個就關啲學生事啦。咁啊，另外又講到啦，就話星期四起啦，就可以開翻一啲涉及比較少啦身體接觸嘅活動嘅戶外運動場所啊。仲有一個就係話有一啲喺一啲有需要嘅三毛大廈咧，會提供一次嘅清洁服务，咁啊加强咧三毛大厦附近啦，嘅公众地方啦嘅街道嘅清洁咧，同埋防治松鼠嘅工作噶。呢个可以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有深水埗嘅区议员系南昌南选区嘅李霆锋，早晨。 早晨啊，萧立文。 早晨，李霆锋。咁啊，问一下先，而家民政事务处咧就话会为有需要嘅三毛大厦咧做一个一次性嘅清洁服务啊，点睇呢个措施先？ 嗱，咁要睇翻咧，就其實過去咧，其實政府喺三毛大廈係做啲乜啦？咁如果咧有即係、有研究開地區政策嘅朋友都應該知道咧，其實過去係有一個叫做地區主導行動計劃嘅東西。咁其實呢個計劃咧，其實早喺2014年咧就已經開展嘅。咁當時仲係揾咗深水埗同埋元朗去做呢個叫試點咁樣嘅。咁其實佢嘅計劃好簡單嘅，一個16個字，就係、是、地區問題地區解決，地區機遇地區掌握。咁呢個政府嘅一個嗰、那個計劃嘅口號啦。咁其實都係希望可以針對翻唔同區嘅一啲特別情況。咁同埋咧，即係都係亦都係針對啲大廈嘅管理啦。我估係譬如三毛大廈或者係啲街道嘅清潔啦嘅問題咧，咁都希望可以有啲功夫去做。 咁其實咧，咁佢過去咁多年，即係由2014年去到而家咧，其實都做咗都好幾次嘅。咁我哋睇翻過去嘅數字啦，即係譬如睇翻2018年，咁其實佢都喺深水埗區議會都出咗個報告。咁其實咧，佢就就住呢個嘅清潔嘅行動咧。咁就為咗一啲叫目標大廈，咁一陣再講咩叫目標大廈啦。咁目標大廈咧就去幫手做清潔啦，咁樣。咁其實咧就做咗總共咧有242棟嘅目標大廈。 嗯。 咁佢咧就清潔咗咧就207棟嘅大廈啦。咁亦都咧揾到即係清潔咗嘅垃圾196噸。咁另外咧，如果一啲衞生環境比較唔理想嘅一啲地方，譬如一啲後巷啊咁樣咧，咁佢都揾咗70個地點，咁亦都清理咗咧200噸嘅垃圾。嗱，咁睇落咧啲數字都好似幾好嘅，即係你睇冇咁錯。咁但係咧，其實就要問翻咧呢一個地區嘅地區先導主導計行動計劃咧，其實就要問一個兩個問題。第一咧就係佢到底嘅內容係做啲乜，同埋咧到底有幾持續。嗱，咁如果你講翻政府啱啱嗰個措施，即、就、係、是、支援三毛大廈咧，咁所以其實如果對於深水埗嚟講，其實一啲都唔係一啲新鮮嘅事，因為其實2014年開始到依家，一直都有做緊噶嘛。咁但係佢就係正正第一個問題就係佢只係做一次嘅啫。其實佢一個 one off 嘅一個行動，咁所以對於一啲咧本身已經冇乜管理或者嗰、那個能夠去做好清潔嘅主動性比較低嘅一啲大廈咧，其實你淨係做一次過嘅清潔，其實係個幫助其實唔係好大。同埋咧，頭先咪提過就係樣嘢目標大廈嘅。咁其實目標大廈係咩嚟嘅咧？其實目標大廈咧就係講緊咧一啲喺區入邊咧一啲可能真係本身嗰個管理比較差，或者可能本身已經係三毛大廈嘅地方嚟。咁但係呢啲名單係點樣嚟咧？佢係得兩個渠道嘅啫。第一就係咧就係區議員咧就自己推薦。咁第二咧就係民政自己佢都有個三毛大廈嘅名單嘅。咁佢就區議員推薦之後咧，佢亦都會做啲篩選。咁我估應該都同佢哋嘅資源有關係啦。咁但係咧你就問到一個問題啦，就係呢啲得區議員推薦。亦都係得民政事務處去做篩選，咁但係業主嘅參與喺邊度咧？假設如果我篩選唔中自己嗰座大廈，業主可唔可以自己申請翻去話啊，我幫手做清潔啊咁樣？咁係唔得嘅，即係喺過去呢個計劃裏面咧，就即係民政就欠缺咗個主動性去同居民聯絡啦。咁我覺得呢個就係、是、即係頭先我就問。到底嗰個持續性係幾耐，同埋咧就係嗰個內容係點啊？咁一陣再講下內容係點啊啦。 所以今次我見佢都係話，即係民政事務處話有需要嘅三毛大廈啦。以你所知或者估計啦，所謂有需要嘅定義係點劃咧？而家喺疫情之下，即係咩叫做有需要嘅三毛大廈咧？有幾多咁樣？你自己有冇遇過係點啊？ 嗱，其實講真啦，單係我嘅選區入邊咧，如果你講三毛大廈咧，都即係接近100座啊！即係佢緊三毛大廈就緊講緊係即係冇大廈，即係冇管理啦。咁咩冇管理就係冇業主立案法團，冇管理公司，甚至乎咧係連護委會都冇啊！即係呢幾類嘅大廈咧，就係出現一個問題就係，如果我啲公家地方我需要去做清潔，或者係甚至乎要維修咁啊，即係使用維修，其實你就要靠業主自己嘅主動性咯。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就係呢啲大廈就偏偏係冇嘅。咁如果政府你真係要去做呢啲地方嘅話咧，佢就要即係做一個篩選啦，亦都喺即係單係我嘅區入面都有接近100座。 嗯， 咁所以話政府要揀，我估佢應該揀啲喺疫症期間裏面最高危嘅地方，例如係啲咩咧？例如係可能佢喺個渠嗰度。係啦，就驗到一啲即係嗰個污水嘅樣本啦，咁啊陽性嗰、那個病毒嘅陽性呈陽性嘅，咁我估會針對呢一啲會第一會優先考慮啦。第二就係佢可能已經係過去喺地區先導嘅主導行動計劃裏面咧，其實佢已經係有一個名單入面，即係可能佢會揀呢啲大廈名單裏面會再做啦，即係佢可能知道我個管理比較差嘅，咁呢啲嘅情況就會係我自己評估就會揀呢啲大廈。 嗯，除了讲话即实际边一啲三毛大厦啦，本身三毛大厦即系讲到即系冇管理啊等等啦。其实咧佢哋可能会唔会即系要民政事务处啊或者一啲外判商入去呢啲大厦做一啲清洁，本身已经有啲困难嘅咧？即系我举个例，譬如天井嘅部分，成日都话即系可能有好多年嘅垃圾已经积聚咗喺度噶啦，要做一个一次性嘅清洁第一有冇效啦？第二就系要入去呢啲地方做，系又唔系系咪容易咧？以你观察到喺啲三毛大厦。 正正就係我想講咧，頭先講咗嘅持續性就係一次過啦。咁另外一個就係做咩內容，我正正就係想講咧，即係過去嗰個地區主導行動計劃裏面咧，就係最大缺陷，就係咧佢做嘅清潔內容咧，其實佢只係包咧嗰個大廈嘅公用部分。咁佢公用部分其實都係一啲好狹窄嘅地方，就講緊係譬如大堂啦、樓梯啦嘅啲垃圾嘅清潔。咁但係咧佢係唔包天井同嚴重嘅喎。咁我哋譬如喺唔包嘅，過去就唔包嘅。咁同埋咧，就算你做清潔垃圾咧，其實佢都唔包濕洗嘅，即係佢唔會咧攞支攞個攞啲喉管啊去幫手即係洗地啊嗰啲，佢唔會做，淨係做收集垃圾、做掃地，咁佢會做呢啲。咁咧，所以咧喺針對呢個疫症期間咧，其實呢一啲嘅功夫咧，其實就幫到嘅地方就唔係好大嘅。 譬如咧，我舉咗例，舉兩個例子啦。譬如咧，我喺白洋街咧，我選區入邊白洋街咧，其實喺有啲嘅大廈咧，咁你見到係個嚴防咧，其實就係即係譬如我假設我住 A 座咁樣啦，咁我對見到大廈對面大 B 座嘅嚴防咧，其實就好多垃圾喺度。咁但係咧，我即使譬如我揾民政，咁民政又清唔到啦。咁我食環又未必幫得到嘅喎。咁其實呢啲嘅問題就會出現啦。咁第二樣咧就是、我其實前日就已經發生咗。前日咧就係、是、有個街坊打俾我投訴，就係話咧佢屋企出面其實對住天井嘅，突然間咧就有啲即係不良嘅唔知咩嘅住户啦，咁啊就掉咗成張牀褥，咁就落個天井度。系啦，咁啊掉落去，咁啊第一就真系当吓醒佢啦，突然间高有样高空炸物，咁啊跌咗落天井。咁第二咧就系佢就担心呢个问题，就是、如果个都系咁样掉嘢落去，咁冇人清理嘅话咧，其实都会出现呢个问题。咁所以就系、是、我哋睇到过去嗰个嘅一啲所谓支援三毛大厦咧，其实都系只系做咗好表面嘅嘢。咁、如果政府真系要去做一啲真系清洁三毛大厦嘅话咧，我估真系有几样嘢系要处理啊。第一就系头先啱啱主持你提到就系、是、一啲本身冇做开嘅，譬如嚴防啊、天井啊呢啲要做啦。第二咧就係、是、一啲消毒嘅工作，因為過去咧疫症期間咧，其實嗰、個三毛大廈嘅消毒工作其實主要個責任喺咗食環嗰度。咁食環咧佢就會幫手，即、就、係、是、假設如果嗰座大廈有確診嘅個案咧，其實佢就會派員上去就係真係做做噴霧消毒啦，咁亦都會真係洗用消毒藥水洗地啦，咁樣即係佢真係會做呢啲工作。咁但係如果今次政府話要做支援三毛大廈嘅清潔三毛大廈嘅，咁到底佢嘅具體內容係啲咩咧？咁同埋就係、是、即係佢會唔會咁樣做啦？咁同埋頭先我都提過就係喉管嘅問題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 okay, 但係今日喉管問題，咁三毛大廈點樣去幫喉管做清潔呢？呢個我又係一個疑問。 同阿李霆鋒傾到喺度啊，多謝你講到你觀察到啦，你嘅選區嗰啲嘅三毛大廈嘅情況。咁啊，李霆鋒咧就係深水埗區議員嚟嘅，係屬於南昌南嘅選區啊。嗱，今次咧而家就話啦，即係民政事務處咧會為一啲有需要嘅三毛大廈咧做一次性嘅清潔服務喎。嗱，你又點睇咧？你會唔會你自己都係住喺三毛大廈？一陣可以打嚟1872311。 毛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信报报道，本港新型肺炎疫情持续超过一年，昨日再增添34宗确诊个案，政府宣布收紧抗疫措施，包括降低大厦强制检测的门槛。所有大厦只要出现一宗源头不明确诊或者是污水样本呈阳性，即时要全堂需要强检。而工作场所如果有两个个案亦都要强检。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明，昨日起至到下个星期三，每日至少一次封区检测行动，目标就是要最短的时间之内在小区找出受感染者，达至小区清零。当局昨晚随即就围封了四个区进行强检。至于原本在听日届满的社交距离措施，就会延长两个星期，去到本月17号，即是大年初六。信报报道。 《蘋果日報》的報導就提到，政府一方面繼續維持各項社交距離措施，另一方面就容許較少身體接觸活動的戶外運動場所星期四重開。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表示，目前沒有空間放寬明日到期的各項社交距離措施，明白到不同行業因為暫停營業經營十分困難。健身搏擊運動業界大聯盟召集人柯尊鼎直斥政府抗疫標準欠清晰，不公平。健身處所在第四波疫情沒有出現爆疫或者小型感染，但是就被政府開刀。有經營健身中心同時提供美容及按摩院服務的人士說，疫情之下全部被迫停業，每個月租金超過160,000元，目前正拖欠四個月的租金。他批評政府抗疫不力，以致業界被陰乾。蘋果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不認同封區檢測一次就安全，因為有可能檢測的時候仍然是潛伏期，會給市民一個假的安全感。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就認為，港府收緊強檢標準以及頻頻封區，絕對是有助早日達至清零。他認為，如果大廈在強檢之後發現有多兩至到三個個案，就要封區，才可以及時截斷傳播鏈。星島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復星 BioNTech 研發的伏必泰第一批100,000劑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預計2月尾到港，最快3月初為市民接種。有消息指，政府將會外判部分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給不同醫療機構或者單位承辦，但是要承辦商自負盈虧，政府不會墊底。 有業內人士擔心承辦商可能為減輕成本，不惜減省人手或者以非專業代替專業，增加接種風險。大公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港鐵東鐵線新信號系統早前發生列車入錯行車線的事故，港鐵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發現，港鐵工程團隊早在去年五月已經發現有問題，但是至少十次並沒有向管理層和港府匯報，港鐵更加是兩度向政府確認新系統安全和良好，明顯是判斷失誤。港鐵就說相關的問題已經解決，本星期六起東鐵線將會有首批九卡新列車投入服務。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早前被控港區國安法的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早前一度獲高等法院批出保釋，律政司後來提出上訴，終審法院昨日開庭審理應該怎樣解讀國安法的涉及保釋條文，律政司主張法庭考慮被告會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時，應該不限國安法或者其他刑事罪行，當中包括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所述行為，遭到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質疑，岂不是非常古怪，法庭決定押後裁決，期間黎智英繼續還押。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港府決定再收緊防疫措施，致力嚟最嚴格，剛預告的農曆年29之前每日封區圍檢，昨晚隨即封鎖4個區，決心在牛年到臨之前全方位壓疫，但是同時對於低風險的戶外運動場所亮起綠燈，讓小商戶仍然能夠期盼捱過年關之後能夠逐步復業，市民歡度佳節的時候一定要做足保護措施，不要拖抗疫的後腳。經濟日報社評， 成報社論說，政府接連透過突擊封區強制檢測，但是否每次行動都能夠按目標在第二日早上結束，暫時存疑，居民要擔心影響第二日早上上班上學，難免有擾民之怨，政府應該好好考量怎樣安撫市民，例如緊急立法，如果居民在受限區域接受強檢而不能夠上班，雇主不能夠扣工資或者開除，令到市民能夠安心等候檢測結果。成報社論， 《星島日報》的社論就講到，英國為了壓制中國打香港牌，背後是一條條盈虧方程式，但求獲利，為港人度身訂造的 BNO 入籍計劃，對批准幾多少港人入籍留有一手。社論說，中國勢必連環反制，或者是取消申請入籍者的中國公民及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屆時他們就可能會陷入兩頭不到岸的困境。星島日報社論， 明報的社評說，華爾街基金大戶呼風喚雨沽空大樓一票的故事多不勝數，輸家往往是散戶，今次散戶網軍集結巨資劫淡倉，大破對沖基金，見證了社交媒體時代庶民充權的威力。社評說，美國財富越益集中在小撮人手中，今次散戶大戰基金，民粹反建制色彩甚濃，更多嚴重社會危機可能尚在後頭。明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挤塞，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噶。重复多次，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个落桥位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暂时就唔好行呢段嘅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较早前长沙环道左转去青山道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长沙环道左转翻去青山道，近住荔枝角收押所一段咧，就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喺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回中环湾仔绕道就比较挤塞，龙尾就在顺德中心。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 龙尾就喺环宇海湾。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百和路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何家园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另外由于受防疫措施影响啦，喺元朗嘅安兴街、安良里同埋安骏里仍然系暂时封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污水检测可能未必准啊。环境局局长黄锦星， 佢是一个粗少少的一个雷达，去一次过去试数百、数千甚至上万的居住群组，数一数咁样检测唔到，唔等于系冇。我驳错佢，唔系落去污水井嘅，都会系检测唔到。呢一个是一个辅助工具嚟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2021年2月2日，社交距离措施延长至年初六，收紧大厦强检门槛。 政府先后公布四个受限区域，分别位于元朗、尖沙咀、油麻地、九龙城，今早完成行动。 东铁新信号系统调查，港铁承认低估复杂性，政府保留追究权利。 缅甸军方扣押昂山素姬，国家权力移交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九点十四分翻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就讲到咧，政府寻日记者会啦，就其中张建宗司长咧就系预告啊，十日之内咧会每日咧会喺唔同嘅地区咧都会做一啲同之前北角啦或者观塘啦规模相若嘅受限区域嘅一啲嘅封区行动。咁亦都话咧，即系农历新年假期之前咧，社交距离嘅措施咧就唔会放松噶啦，并且咧系会采取更加进取、果断同到位嘅措施系压制疫情，希望咧可以假期之后啦就俾一啲受影响嘅行业咧，系逐步恢复翻营业嘅。咁另外头先都讲到荃湾啊、六阳新村嗰边啊，就见到啊，其中有一座嘅R 座啦，就系有一啲嘅居民咧，就系要撤离嘅，因为就专家就话怀疑啦，嗰座嘅十八楼以上嘅居民咧，可能会受到一个嘅烟通效应嘅影响，有可能有一啲嘅感染嘅风险啊。欢迎你继续打嚟1872311，讲下你哋对头先一啲嘅新措施啦，或者六人新村啦，或者亦都讲到话啲三毛大厦啦，有啲嘅清洁嘅行动嘅睇法嘅。电话旁边有梁女士，早晨。 早晨， 请讲梁女士。 主持你好。 系， 我想我反映一下咧，我哋喺R座住嘅。 嗯。 咁样咧，我觉得佢个。我啲即係嗰啲環境個走廊啊，嗰啲環境越嚟越差，而係每個人咧都把張地氈喺個門口度，將啱嚟啲鞋入爛低曬個門口嗰度，唔拎入屋嘅。咁樣咧就咁都唔緊要，你要經常清理下張地氈啊。佢唔係嘅，又係有啲即係用咗嗰張地氈殘殘舊舊，佢又唔洗又唔剩，咁係咁撇喺度。你咁嘅嗰個走廊咧，個氣窗啊。是好細塊嘅玻璃開得到嘅咋，咁咧佢個氣嗰個走廊應該係天時熱咧，幾時企喺度等 lift 咧，你都覺得幾焗熱咁樣。咁啲空氣唔得流通，你個個家家户户啲鞋咁樣擺曬咗出嚟， okay. 有部分咧就都有公德心嘅，有一兩個、三兩個都會清理下自己個門口嘅，但係好多都係有得去。 咁嗰啲清潔姐姐咧，佢唔係唔做，而係你個個擺曬人哋點樣同你掃，點同你做啫？咁都逐個演呢塊地氈咩？ 阿梁女士，我想問咧，因為你 out 咗，我想特別想了解一下你嗰個位咧，個天井係咪都對住天井嘅？即係其實每一個 lift 口係 啊， 咁而家嗰啲窗係咪都閂曬㗎啦？即係因應而家都擔心話係咪天井可能會傳播啊嘛？ 不嬲都冇開㗎，近天井，因為近天井始終覺得佢係有開咗，覺得佢有啲唔係咁自然嗰啲氣味啊。 嗯， 咁即係可能天井係比較污糟啦。 嗯， 咁我哋不嬲都唔開㗎啦。 但係譬如你哋自己，譬如屋企，我唔知啊，會唔會晾衫啊，都要去即係、 我哋掛喺廳嗰度同埋房嗰度嗰啲，佢有窗㗎。咁、我哋掛喺。開咗啲窗，咁一件件掛喺度咁樣咯。 OK， 我同阿梁女士講到呢度，講到佢喺綠陽新村啦 ，out 咗佢自己住喺嗰度嗰個情況。咁啊，見到咧，其實頭先都講一啲政府公布嘅措施啦，疫情之下咧，有啲過往做開嘅都未必可以繼續做啊。見到譬如黃大仙祠啦，就話過往喺年三晚都會有上頭住香嘅，咁大家都記得嗰個蜂擁嘅畫面啦。咁啊，不過咧今年就話咧宣布，因為疫情咧要停止公眾參與啦，咁就話係99年嚟第一次會改為。網上直播嘅，另外沙田車公廟啦，新年期間咧就會召開，不過咧年初二嘅求籤活動咧就唔會開放俾公眾。嗱，對於成個疫情點樣睇咧，都可以繼續打嚟1872311嚇，見到啲嘅確診啊，啲不明嘅個案啦，都暫時咧對比起之前一日咧都係少咗嘅。請另一位嘉賓啊，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醫生，早晨。 系早晨，张乐文。 早晨，何柏良医生。咁啊，想问一下先，整体嗰个疫情见到，寻日就新增34宗啦，咁就8宗嘅源头不明，系咪都睇落系好似安全过之前咁样？ 嗱，你数字上边咧就唔可以睇短期两三日嘅数字啦。咁如果你系比较稳阵少少咧，我哋要逐个星期睇啦。咁嗰个数字咧仲系维持喺双位数啦。咁呢啲。個案咧就本地嗰部分，如果係源頭不明咧，都仲係講緊持續咧，就3-4成嘅一個比高嘅比例。咁所以咧，整體個疫情咧就仲係未曾平穩。咁背後嘅原因咧，就我諗有兩大方面啦。咁首先1月咧，其實就嗰個疫情反彈咧，就主要係同兩個地盤裏面出現一些群組爆發，就分別將軍澳藍田隧道同埋中九龍幹線嗰個嘅群組。咁跟住咧，就呢啲兩個群組咧，就佢哋部分呢啲嘅人士咧，就居住喺一啲環境比較擠迫嘅地方啦。咁集中喺油麻地啊，有啲喺深水埗啊，咁嗰度就再有一啲小區地區嘅爆發啦。咁其實啱啱去到最近咧，就有啲數顯示咧，可能喺油麻地區個爆發咧，就都仲未曾完嘅。咁呢個機場第三跑道嗰個地盤咧，就係近期嗰個疫情發展咧，就我自己最擔心嘅地方。咁因為咧嗰個機場第三跑道嘅爆發咧，你睇翻佢而家公布咗咧就。裏面起碼有15宗個案啦，咁嗰15宗確診嘅個案裏面咧，最早嗰宗個案咧，其實就講緊超過2星期之前咧就發病，1月14日咧就已經發病，咁即係話咧到而家咧已經係超過咗2星期，咁佢到早1-2日仲係有個案確診啦，即係話呢個地盤咧就嗰啲嘅傳播鏈咧。就唔止係傳咗一代啦，起碼係傳咗2代。咁如果牽連咗咧，就睇翻嗰15人啦，咁裏邊有12個地址啦，咁就集中喺元朗同埋油麻地。咁其中元朗同埋油麻地嗰啲地址咧，就有2個地址。琴晚黑咧就受限區域嗰度咧就係上榜，咁所以琴晚嗰個行動咧。當中有2個地址咧，我相信咧係同政府跟進嗰個第三跑道地盤嘅爆發咧係有直接嘅關係。 昨晚啊，講起昨晚嗰個受限區域啦，4個地方啦，尖沙咀、元朗、九龍城、油麻地都係有啲大廈列做受限區域啦。頭先嗰2個就係涉及三跑嘅群組啦，咁但係有啲就話，好似講到油麻地嗰度咧，就話應該係冇一啲即係過去14日咧有一啲嘅確診個案嘅。你自己點睇？而家最後揾咗出嚟，就好似全部都係冇確診個案嘅出現，你自己點睇？ 政府咧，佢呢兩個星期咧就住個檢測同埋追蹤咧係做多咗一啲工作嘅。咁我相信係同佢喺一月十一日開始咧就有一個加強版嘅指揮中心開始運作咧係有關係嘅。咁佢琴晚嗰四個地區呢啲地址啊，咁我初步睇咧大致分做兩類。第一類就係頭先所講咧就嗰、那個第三跑道地盤相關嘅。咁第二組咧就係喺嗰個大廈裏面咧就有一啲源頭不明嘅個案，咁係一宗嘅。咁裏面起碼有三個地址咧就睇到係涉及有一宗源頭不明嘅個案，就春田地街150至160號啦，就紅磡碼頭圍嗰、那個隆基大樓同埋尖沙咀金聯大廈。咁呢三個咧就都係睇到佢係有源頭不明有講，咁所以呢三個地址咧，應該就係跟翻咧就話張建宗司長啱啱宣布咧嗰個新嘅安排。嗱，咁呢啲嘅檢測咧，就佢加快咗嚟做咧，這個方向一定係好嘅。咁但係咧，就我哋要明白咧，就呢啲新冠肺炎咧，佢係有傳染病嘅。咁佢盡快去到做。就特別呢啲源頭不明個案去做啊，咁首先就係睇翻嗰個大廈裏面咧，其實會唔會係已經發生咗爆發，或者已經係有傳播鏈，就引致嗰度咧有源頭不明嘅個案出現。嗱，咁第二樣大家要留意咧，就係、是、你做一次嘅檢測咧，其實只係嗰啲受檢人士咧喺當其時咧就檢驗到冇病毒嘅。咁如果佢係因為有一啲接觸喺大廈共用一啲公用地方啊，或者係嗰度啲渠管有滲漏啊，有啲煙槍效應，佢已經係受到感染咁啊。咁如果佢仲係喺潛伏期咧，你係檢測咧係會陰性嘅。咁你係要咧就隔一段時間之後咧再做檢驗，咁樣先至知道。咁所以我覺得咧，如果政府佢加強咗做呢啲強制檢測，咁不論係發出嗰個命令，亦或係咧就圍封用受限區域呢個方法咁啊。咁做咗第一次呢啲強制檢測嘅人士啦，咁佢去接受強制檢測第一次嘅時候咧，可以同一時間咧就通知佢，就指定喺一個時限之後咧就做第二次。咁同埋就加強呢啲人士嗰個教育啦。咁如果佢係喺第一次檢測之後就有一啲輕微病徵，咁就馬上去到再做檢測咯。咁嗱，你睇翻而家我哋譬如以入境人士咁啊，咁就會喺指定嘅隔離酒店就21天，咁前前後後咧就做三次嘅檢測。咁呢啲佢係已經檢疫咗，係隔離咗，咁所以佢咧就唔會衍生啲新嘅傳播鏈。咁但係如果係喺呢啲高危嘅大廈咁啊，咁佢如果你係第二次檢測咧，你等到就第一次做完之後14日咧就太慢啦。咁因為咧，你呢啲人如果佢係已經感染咗嘅話咧，咁佢比較集中咧，就4、5日之後咧就有機會咧進入嗰個傳染期。咁所以如果真係有一啲強檢大廈，政府係分析過嗰度屬於高危咧，就呢啲接受咗第一次強檢嘅人士咧，最好就第五日就第二次強制檢測。咁我哋喺第一次強檢嘅時候咧，已經可以通知埋佢。咁我睇翻咧，就過去一月咧，就超過100棟呢啲大廈強制檢測啦。咁裏邊超過90%只係一次過嘅啫。咁政府就冇跟進咧，就住呢啲大廈咧嘅居民咧再做第二次。咁呢個其中一個不足嘅地方啦。咁但係個方向加快嚟做，加強嚟做咧，呢個咧對於控制疫情一定係有幫助。 嗱，補充翻少少啊，頭先講到咧油麻地尋晚嗰個嘅受限區域咧，其實佢嗰個位置咧都涉及唔同嘅大廈，其中咧油麻地眾方街咧59號 A 咧就話過去14日咧有各有一宗嘅就有一宗嘅確診啦，咁但係咧油麻地被封嘅新田地街啦，同埋永星里咧嘅相關門號嘅大廈咧就兩個禮拜都係冇確診嘅。咁頭先都講到啦，同阿何柏良講到，即係而家話嗰個嘅門檻降低咗個方向係好啦，但我想知道而家就話咧，即係大廈咧只要有一宗嘅不明源头确诊都要是做一个强制检测的，定是要再辣啲咧？即系直情有一宗都要直情受，即系变成一个受限区域，而不是做一个嘅强检咧？两者你觉得即系有冇啲咩分别嘅？做强检同埋受限区域？ 呢个是一个完成检测 需要幾耐時間嘅分別嘅啫。咁、如果而家咧，佢唔係用受限區域呢個安排，咁佢係發出一個指令咁啊。咁一般佢係會俾大約三日嘅期限。咁即係話咧，就嗰、那個大廈相關嘅居民咧，就佢累計咧可能要三到四日咧，先至知道曬嗰啲檢測嘅報告。咁過往咧，部分呢啲大廈咧，就佢喺嗰三四日期間咧，就已經衍生傳播鏈啦。咁有一啲佢係管理唔係話咁完善嘅地方，或者嗰個大廈流動性係大嘅咧。咁佢過咗三日四日之後咧，就可能只係得一半居民咧就接受咗嗰個強制檢測。咁我覺得咧，就政府係吸納咗呢方面嗰個經驗咧，咁佢就揀一部分咧，就去到做用個受限區域嘅辦法咧，就加快完成嗰個檢測。咁當然啦，如果你話係所有呢啲就用最快嘅方法，咁你全部用受限區域，咁一定係加快㗎。咁你全部喺12到24小時之內完成咗，有埋嗰、那個檢測結果，這個一定係最好嘅。咁但係你睇翻咧，而家呢個新嘅安排咧，每日我哋有幾十宗個案咁啊，咁可能涉及到咧就有20棟、30棟呢啲需要接受強制檢測嘅大廈咁啊，咁政府而家可以動員嘅人數咧，就未必係可以每一棟呢啲大廈都去到做，咁所以咧佢聚焦喺一啲高危就源頭不明啊，或者係多過一宗個案，或者佢喺嗰度咧就有一啲工程嗰方面嘅專業人士咧去實地睇過，咁佢就住啲高危咧就採取一個受限區域嘅做法，就跟個風險去到做咧。 呢、 okay. 個策略我覺得比較實際可行。 嗯，尋日都講咗另外一啲措施，譬如工作場所就話兩宗啦嘅確診啦就要做一個強檢啦，咁另外一啲密切接觸者嘅同住成員都要做強檢啦。對於呢啲措施你點睇咧？同埋而家成日都話要做到清零啊嘛。尋日呢一系列嘅措施，你覺得係咪真係可以短期內做到清零咧？ 工作場所咧，就對於有一啲場景咧，其實就比起喺大廈裏面做強制檢測，我覺得係更加緊要嘅。咁以機場第三跑道地盤嗰個群組為例啦，咁呢、這個地盤咧就你睇翻之前啲地盤，其實都係比較危險嘅。咁佢呢個地盤咧，就講緊兩個幾星期前咧開始有個案有群組爆發咁啊。咁佢相關嗰啲緊密接觸、次緊密接觸，或者地盤咧有機會有接觸嘅工友咁啊。咁到今天兩個星期之後，係唔係已經全部都完成咗強制檢測？這個我哋唔掌握，政府亦都冇詳細嘅公布。咁如果以佢呢個工作地點為例咁啊，咁你涉及一啲高危嘅工作地點。咁政府可以咧就用受限區域嘅方法，咁你今次就唔係一個住宅大廈啦，而係一個工作地盤。咁佢可以喺12小時之內，譬如就住機場第三跑道呢啲受影響嘅範圍咁啊，佢封咗佢，就你當然日頭啦，夜晚冇人開工啊嘛。 OK， 咁你喺12小時之內咧，將相關呢啲暴露咗嘅場地嘅工友咧完成一個檢測咧，我覺得對於嗰個攔截咧就嗰個成效更加大，咁就好過你而家咧就。地盤攤開曬佢嚟做咧，咁我驚佢就擴散咗去啲住宅大廈裏邊咧，就有啲環流產生。 同阿何柏良醫生傾到呢度啊，何柏良醫生咧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頭先就講到即係整體疫情啦，同埋尋日一啲嘅政府公布嘅防疫措施嘅一啲嘅情況啊。嗱，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我哋繼續聽你電話。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昨晚将四个地方列为受限区域，惠丰、尖沙咀、元朗、红磡和油麻地的指定大厦或范围。四个受限区域今早已经完成强检工作，没有发现确诊个案。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接受電話訪問說，圍封行動沒有找到確診個案令人安心，當局會全面加強檢測和追蹤。被問到昨晚油麻地受限區域內有大廈在過去兩星期沒有確診，為何要被圍封， 陳肇始解釋，現時做嘅做法係走喺疫情之前，政府主動行動，喺未爆發前及早處理。重申政府封區有準則，包括考慮大廈有冇個案，個案嘅數字係咪有關聯，大廈同當區環境因素，例如污水檢測結果、樓齡同埋結構管理等。只要有一個源頭不明個案發生，大廈都必須做強檢。他又說早前做過強檢的大廈有機會再做，希望再廣泛檢測更多市民，盡快發現確診者。緬甸軍方聲稱大選舞弊，發動政變，扣押國務資政昂山素姬等人，引起西方多國批評。聯合國安理會據報今日稍後開會討論緬甸局勢。聯合國發言人說擔心當地幾十萬名羅興亞穆斯林的情況會惡化。美國總統拜登批評緬甸軍方奪權是對國家邁向民主和法治的直接攻擊，認為在民主國家武力絕不能用於推翻人民意願，抹去可信的選舉結果。拜登在聲明又說，美國過去十年基於緬甸的民主進程取消對當地的制裁，但現在情況改變，華府將立即檢視制裁法律和權力，並採取適當行動。英國首相約翰遜譴責緬甸軍方的行為，要求釋放被扣人士。外交部官員傳召緬甸駐倫敦大使，強調英方將會和盟友透過外交手段確保緬甸恢復民主。英國新增18607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再多406名患者死亡，兩個數字都較前一日低，其中確診人數是去年12月中以來最少，死亡人數就是12月底以來最低，至今有近930萬人最少接種了首劑疫苗。衛生大臣夏國賢說，全國至今有105人感染在南非出現的變種病毒，其中11人似乎沒有旅遊史，正自我隔離，當局會加強檢測和追蹤工作，以遏止變種病毒傳播。首相約翰遜到訪一間疫苗接種中心，強調要為所有入住護老院的人接種疫苗，但是警告國家仍要和病毒共存一段時間。他對民眾的暑假感到樂觀，不過仍要取決於疫苗接種和疫情。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日间温暖，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云量较多。展望听日风势较大同埋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多云有雨。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60点，升369点，成交金额1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0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56点，升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39蚊，升27蚊；阿里巴巴258.6，升7.6；美团397蚊，升6蚊；保利协鑫能源2.47，升2.6；中海油8.16，中海油系8.17，升3毫；港交所516.5，升12.5；比亚迪股份253.6，升8.6。中移动49.55，升1；小米集团30.35，升5.5；中国平安91.2，跌咗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87，瑞士法郎0.896，加元1.283，人民币6.464。 英镑对美元 1.369， 欧元对美元 1.208， 欧元对美元 0.76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295 点，升204点。港金现价报17,17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45美元，卖出1,862.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咧，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咧都系挤塞，龙尾去到龙盘苑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落桥位嗰个快线咧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排到去龙盘苑。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轩程间咧，较早前嘅交通意外都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轩程间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啦，清水湾道落去坪石方向排到去彩云村，反方向清水湾道去西贡啦，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一段亦都系车多。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喺新界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咧，仲系行车缓慢，排到去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我知计划为2019至2021年获攀学士或以上学位的香港居民提供在大湾区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所有职位月薪还不会少过18,000元。 参加计划的雇主亦可以申请津贴， 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 jobs.gov.hk/gbayes 或打2969-0446。 你有冇听开广东广西噶？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啊嘛！ 果然系粉丝啊！介绍个猛人你识啊！ 好啊！ 活在当下嘅香港，人嘅心灵会唔会特别嘅脆弱呢？我系林以乐，由今个星期开始，我会加入广东广西嘅主持行列。以后逢星期三晚上，我会从新心灵出发，等大家身心健康一啲，拥有多啲嘅正能量。 2021年2月2日，社交距离措施延长至年初六，收紧大厦强检门槛。 政府先后公布四个受限区域，分别位于元朗、尖沙咀、油麻地、九龙城，今早完成行动。 东铁新信号系统调查，港铁承认低估复杂性，政府保留追究权利。 缅甸军方扣押昂山素姬，国家权力移交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40，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喺度啊，讲下天气嘅情况。外面气温21度，相对湿度80%啊。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天晴干燥，日间温暖，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系大约26度啊，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稍后会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云量较多嘅。嗱，頭先我同大家講到咧，即係話尋晚有四個地區咧，就係劃咗做一個嘅受限區域，咁就係政府話希望咧過年之前可以壓制疫 情啦，咁喺尖沙咀啦、元朗啦、紅磡啦、油麻地咧都有一個受限區域嘅。咁其中見到一啲報道就話咧，元朗嘅區嗰度咧似乎好似有啲酒漏風聲嘅情況。咁就元朗區議員陳敬倫啦，咁就話咧係消息傳出之後咧，五點幾嘅時候咧就已經見到一啲嘅地鋪咧係落過閘噶啦。咁所以六點幾都見到有啲即係商户咧已經係閂曬門啊。咁有啲就話啊，咁樣係咪都會影響到即係做一個受限區域嗰個嘅成效咧？咁电话旁边咧，继续听你哋嘅电话。电话旁边咧就有陈先生，早晨。 系早晨啊，系关于元朗嗰一度咧，其实咧就喺三点几钟咧，喺啲群组里边咧，已经话会封区啦。嗰两座大厦个名咧就已经系出咗嚟嘅。 哦，你系元朗区噶、啊？你本身系？ 系冇错冇错，喺啲、okay. 群组系元朗区嘅。咁、我就觉得好奇怪啦，我有啲唔系五点钟闩闸，啲三点几钟已经闩闸啦，写明就唔做晚市噶，或者即系外卖啊嗰啲冇啦咁样。咁咧就我觉得咧，即系政府为咗零呢个数目字咧，即系做咗好多嘢啦。咁有啲居民咧话，我要翻阿妈屋企啦，有啲咧就话租酒店住啦，有啲咧就可以离开啦，即系匿埋啦咁样。咁如果佢为咗清零呢个数字咧，譬如话酒楼呢一啲可能系带菌者嘅话，咁个意义何在咧？呢啲消息咧系政府部门自己传出嚟嘅，冇理由一般市民会知道噶，系咪先？咁如果佢系咁嘅做法嘅话咧，我觉得咧。都系做 show 嘅啫，而系咁样样，咁意义不大咯。呢个玩法咧，其实系一个扰民嘅。譬如阿张建宗讲，令大家安心，揾到大家又安心嘅。咁你嘥个人力物力，譬如话有一啲有啲日子咧，有十几宗嘅源头不明嘅，或者有廿几宗嘅，你咪有廿几队出嚟，咁你嘥几多公帑啊？原来清零嘅，清零安心啦咁样，咁你公帑就嘥咗，扰民就嘥咗。喺丽港城里边，有啲居民话喺自己屋企俾人搞嘅，出两声就话你阻差办公行为不检啊，阻街啊咁样，咁系咪系一个显示政府绝对权力嘅一种做法咧？咁呢样嘢即系大家即系心中有数啦。 阿陈生，我想问咧，你系即系你话你系元朗嘅居民，定系直情系开铺嘅？因为你话收到嗰啲信息咧，都 OK 得。但你收到嗰啲信息有冇話係即係嚟自邊度？會唔會係有啲居民自己見到可能附近啲街有啲警察開始封啦，或者預備定啲食物啊等等，有啲設備擺咗喺度，令到大家都估到可能係會封啊？ 咁早三點幾？唔係喎，佢直情講係呢一個收到消息係會封喎，呢一間大廈佢自己本身住喺呢間大廈知道，所以我要走啦咁樣喎。 OK， 好啊，同阿陳生傾到呢度啊，再電話旁邊仲有阿徐女士，早晨。 是早晨啊，主持。 是，请讲啊。 我以前咧就喺六人住过嘅，所以我就有少少嘢想呼吁下咯。 系。 就系佢哋咧个天井位其实唔系话特别阔嘅，我哋同区同楼龄嗰啲咧有啲成九百几尺，嗰啲咪仲阔咯。但系佢得最大都系六百几尺啫嘛，所以个天井唔系话特别深。最重要系佢哋咧系原装嘅时候系铁窗噶，即系成个屋苑都系铁窗。咁陆陆续续有人装修啊，咁先。自己去換，所以我估計仲有好多都是鐵窗咯。咁嘅時候，同埋佢個即等 lift 嗰度咧，嗰、那個位咧有個窗係又係鐵窗嚟噶，又係通天井。咁就如果即有一個有病嘅人，咁就有機會傳播得動。咁所以而家淨係 R 座，唔係淨係 R 座有機會， okay. 其他座數咧都又有呢個問題。所以我就希望嗰度住嗰啲人咧，就希望即買啲膠紙啦。封住晒，即系嗰个厨房啊、厕所啊、天井位嗰啲窗先咯。再唔得嘅就揾啲玻璃胶接咗佢先，暂时冇开。如果唔系，即知道有一个街坊咧，咁又第二个群组噶啦。 系系，都系有啲建议啦。喺譬如头先讲到嗰啲即系走廊嗰啲窗系咪可以做啲嘢啦，闩得好啲啊咁。咁啊，头先都讲到啦，受限区域咧就有一啲嘅情况。咁啊，见到。譬如而家咧就話尖沙咀嘅尋晚嘅受限區域啦，就係檢咗係大約265人啦，元朗就大約172人，九龍城嗰個受限區域咧就大約1006人，咁啊油麻地嗰度咧就大約係200人嘅，260人啊，請嚟一位嘅區議員同我哋一齊傾下，有油尖旺區議員，佢係尖沙咀中嘅選區啊，何卓軒，早晨。 早晨你好， 何卓軒，你就係屬於尖沙咀，係咪即係金聯大廈嗰個位置就係你嘅選區啊？ 系啦，冇错。 寻日你见到受限区域啦，划咗做，个街坊点啊？而家 都今朝我6:00嘅时候落去啦，咁佢哋都陆续都离开，即系特别系嗰啲 可能是幫襯快屋啊，或者是其他是顧客或者是商店職員咧，咁就都陸續都離開咁樣噶啦，係啦，咁所以今朝都嗰、那個解封都順利嘅，係啦。 嗯，點解特別講髮型屋？我見到有啲報道都特別提髮型屋，嗰度係特別多噶，定係嗰度啲客係因為受限區域劃過之後有啲影響？ 其實是因為咧，嗰、那個髮型屋咧本身咁政府突然之間圍封啦，咁其實個髮型屋入邊咧職員連埋客人咧有成四十幾人喺入邊，係啦。咁即係咧，佢哋有我唔知道當中有幾多係顧客啦。我估可能廿零咁樣，廿零接近三十咁樣係顧客。咁其實佢哋都係突然圍封，咁就無啦啦就要被逼留咗喺嗰個金源大廈度，咁就要過一晚夜啦。 嗯，即係佢哋可能根本就唔係住喺當區添喎，直情係跨區過嚟。 唔係住喺當區，係啊，因為始終由尖旺尖沙咀好多呢啲商住型大廈咧，其實好似金聯咁樣，其實地下去到三樓嘅大部分都係餐廳、商鋪等等，其實好多都係顧客嚟嘅都係。 有冇聽到佢哋有啲求助啊？即係尋日即係頭先你又講到有啲商住嘅地方啦，亦都有非法鋪啦。我見到係咪話有小朋友即係同家長分開咗，但係又留咗喺嗰個非法鋪嗰度啊？係咪一度係咁？ 嗰陣時其實我唔喺現場嘅，不過後屘睇翻就知道，其實因為有個小朋友咁樣，佢就喺封鎖前咁啊等緊剪頭髮啦，跟住阿媽就見阿女等緊剪頭髮，咁就出咗去買飯。咁點知佢出去買飯期間咁就封咗啦，係啦。咁所以就阿媽就喺出邊，咁個女點好咧咁樣？咁我了解到尋日咧，政府就俾個兩個 option 嘅，係啦。一係咧就佢有應該有曾經都問過阿媽會想入埋去啦。另外嗰個 option 就係咧，一係就係話咧，經過民政署嘅牌照科同事安排，就等個女咧自己一個喺金聯大廈就揾個賓館房住一晚咁樣。 嗯， 係啦，係啦。咁當然後屘因為有媒體報道過啊等等啊，後屘就酌情就俾嗰個小朋友就離開咗啦。 嗯，好啦，整体讲下啦，譬如寻日金联大厦咧划咗做一个嘅受限区域啦，街坊反应大唔大先？事前有冇预过噶？ 事前完全冇预料嘅，其实因为一来我自己区议员就完全唔知道啦，咁街坊都唔会都唔知道啦，咁同埋因为过去呢几个礼拜其实最主要即系疫情比较重灾嘅都系喺佐敦近住油麻地一带咁样，咁所以我之前我都预计如果嚟紧要再封大厦嘅。咁應該都係向油麻地嗰邊繼續去揾啲大海風啦，咁點知突然之間咁樣就封尖沙咀嗰邊啦。 嗯，頭先講到譬如非法鋪呢，我想知道呢，你話商住呢嗰度係咪都多賓館㗎？呢個對於啲住喺入面嘅職員啊，或者旅客啊，喺入面做嘢嘅職員或者旅客啊，係咪都有啲影響啊？今次 都會嘅，係呢，因為其實呢呢一類型嘅大廈呢，基本上佢成個大廈有60伙嘅，係啦。咁其實咧當中應該有一半咧都係用賓館嚟嘅，剩翻低可能有啲係完整單位，咁有啲會係㓥房咁樣。咁我諗對於賓館嘅住客，咁住客會好啲嘅，咁佢都有地方瞓。咁但係翻工嘅人嚟講，本身佢冇地方瞓噶嘛，係啦。咁所以佢就需要喺佢嘅賓館，可能佢嘅工作嘅位置度過夜咁樣，係啦，咁就會即係都好唔方便啦，係。 嗯，所以其實今次你哋即係金聯大廈本身係咪事前係話有一宗啊？係咪一宗確診啊？ 本身尋日七點鐘嘅時候咧，個公開資料仲係一宗嘅，咁去到九點幾咧，政府再公布新一日嗰個確診數字咧，就再多兩宗，係啦，咁就即係過去14日總共有三宗。 嗯，咁嘅情況之下，劃作受限區域合唔合理咧？你覺得？ 其實我唔係好睇到嗰個準則，究竟政府點樣將啲大廈定義為佢係受限要封啦，定係做強制檢測？因為譬如尖沙咀其實有另外一種大廈咧，我唔 exactly 記得，但係我起碼我知道佢過去14日起碼都有兩單嘅啦，即係兩至三單嘅啦，即係其實區內有大廈都係類似狀況。咁點解要封呢個又唔封另外一等呢？咁我尋日都有同政府部門溝通過啦，咁問係咪污水樣板有陽性，咁所以咁做啦。咁佢冇直接回應我呢一個嘅，咁佢就反而佢就同我講，就係話因為有確診個案，同埋因為呢一類型大廈咧多流動人口，咁所以咧就選擇佢嚟封啦咁樣。 嗯，流動人口即係咪講緊啲客啊？就係 啲客啦，賓館啊，我諗係賓館同埋地下啲客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多流動人口本身係唔係一個封嘅理由咧？我就覺得好值得商榷啦。因為都唔係佢嘅居住地，根本就因為如果多流動人喺度封嘅話咧，成個油尖旺、尖沙咀、佐敦、旺角，好多好多呢大廈都係好多流動人口。 嗯， 另外咧，我留意到咧，今年大厦嗰度咧就话到访，即系政府人员啦，到访嘅户数系60户到，咁啊冇人应门嘅大约20户都有成1/3嘅。咁我见到咧，政府就出稿咧就话，即系发现有啲冇应门嘅住户咧，相信入边系有人嘅，就话咧，即系即係根據法例啦，並且獲得衛生當局咧係授權許可啦，政府可能會採取一啲法律行動，包括咧係逐離或者驅逐個別人士啦，或者向裁判官申請手令係破門進入單位嘅。點睇啊？係咪真係有啲人喺入邊唔出嚟咧？你估計同埋點睇呢個手法去處理？ 其實我覺得好難判斷嗰個人唔出嚟係佢瞓咗覺啊，即係佢可以有好多原因噶嘛。其實，即係同埋係最緊要一個原因就係咧。你本身如果大廈咧有劏房等等嘅時候咧，其實你唔係敲門就敲佢嘅單位噶嘛，佢出面仲有道閘噶嘛。 嗯。 咁除非你爆咗佢出面道閘入去逐對逐對門敲嘅啫。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你隔兩道閘，我以前我做社工嘅時候，我去探劏房，我跑到就我連何止三分一，我三分二劏房都認唔到個門啦，我聽唔到我敲門啦，根本就係啊。咁所以其實佢話有三分之一冇開門，嗰啲係咪就係即係就需要去採取法律行動咧？等等咧，因為呢一啲冇應嘅人個法律責任究竟係咪就迅速要歸於嗰啲人咧，定係能夠俾一個佢有合理解釋嘅機會咧？我覺得呢個係政府需要考慮咯。如果唔係嘅話，其實只會令到佢呢啲封樓嘅措施更加勞民傷財咯。 OK， 同阿何卓軒傾到呢度啊。何卓軒咧就係油尖旺區議員，尖沙咀中選區嘅。再請一位區議員啦，區議員胡水生喺電話旁邊嘅，佢就係油尖旺區議員嚟嘅，係油麻地南嗰方面嘅。早晨，胡水生。 早晨。 想问一下系咪都寻日嘅受限区域入边咧，系有喺你哋嘅选区入边嘅？ 系啊，冇错，有两栋大厦啦，喺新田地街嗰度咧，都系嗰个受限区域嘅。咁其实我都好奇怪，点解会即系突然之间会封锁嗰两栋大厦？因为其中一栋咧就系过去14日有一宗个案啦，另外一栋咧其实系完全冇个案嘅。今次嘅封區咧，令我覺得即係最無所適從嘅係，其實政府佢點樣去揀選呢啲區地方嚟去做封鎖啦，同埋就係若果佢即使覺得嗰啲大廈有風險，而家都已經劃定咗做指定區域，其實若果污水有問題，已經即刻有強檢嘅措施嘅話，即係佢點樣去合理化佢唔採用強檢，而係即刻採用一個封區嘅手段咧？咁其實呢、這、一個冇講冇解釋咯，周邊嘅居民其實相當嘅即係覺得係惶惶不終日嘅，因為其實喂一單無端端就已經封咗啦，咁其實零星嘅個案會唔會喺附近都會不斷咁樣出現呢啲封區嘅情況咧？咁好多居民其實非常之擔心。 尋日政府講到一啲即係受限區域嘅準則啦，咁就講到包括咧係考慮係咪確診個案比較多啦、分布嘅情況啦、相連嘅關係啦、環境嘅因素啦、污水樣本等等啦，咁仲有樓宇嘅情況嘅。你自己覺得即係你嗰頭先講到嘅受限區域嗰度咧，係咪都符合呢啲情況比較差一啲或者嚴重一啲啊？ 其實我暫時睇唔到話係一個好大嘅符合，即係佢頭先講嗰個因素咯。污水測試嗰度夜晚半夜出嘅嗰、那個，亦都冇嗰個相關大廈話污水係有陽性咯。咁過去嗰個個案亦都係一個即係有來源嘅個案咯。咁我就真係唔知道即係政府攞咩準則，佢亦都冇同我哋交代。呢、這個亦都係最大嘅問題，即係你話你突擊。哦，所以我唔講得俾你聽。咁但係之後封咗咧，佢都冇同我哋交代嘅喎。咁我覺得呢件事情就係相當即係唔公道咯，對呢居民嚟講。咁其實大家都好努力咁樣喺社區度做防疫措施，咁但係你專家意見冇講到，你話符合啲咩條件你都冇講到，咁冇準則呢一樣嘢咧，其實係令到成個社區嘅人咧都覺得係喂幾時會唔會無端端就封咗我嗰度㗎？咁呢一個係即係唔合理㗎嘛？就算防疫措施你要點樣去推行，係咪過強硬或者係點樣去做都好，你都要總得俾個理據，唔可以話我封完之後，哦冇喎、零確診喎、跟住就啪啪咯又走咗去。咁對於我哋嚟講，喂咁我哋咁努力喺度做防疫，咁為乜咧？如果你到最尾都係俾唔出一個理據，就會去封人哋屋企嘅話， 頭先阿胡瑞生都提到零確診啦，你覺得個結果個數字重唔重要？因為見到政府就話都希望令到市民安心嘅，出到嚟係零確診，你覺得呢個你點睇？ 零確診當然呢個係市民 一路做防疫措施落嚟嘅一個成果啦。我唔覺得即係政府檢測嗰個成果嚟嘅呢個，呢個係市民防疫個功能嗰個成功嘅地方嚟嘅。即係政府喺嗰個檢測嗰度，佢只不過係睇咗呢一樣嘢出嚟啫，並唔係代表佢嘅功勞。我諗咧就唔好佢自己幫自己戴高帽。呢一樣嘢咧就係即係貽笑大方啊！根本就係而家嗰個情況係佢唔講到俾我哋聽點樣去揀呢啲區嘅話咧，咁其實你令到其他人咁惶恐，你損害嘅係居民，即係居民除咗要喺自己嘅防疫措施裏面可能已經有一啲生活上嘅不便之外，仲要係去擔驚受怕，咁樣呢一樣嘢其實政府喺呢度攞威，喺度認叻，喺度宣示佢哋嘅工作嘅時候，其實係攞緊我哋社區嘅成本咯。 最後半分鐘到咧，但我想問一下，我見今次你檢測嘅人數咧，喺你嗰個受限區域咧，得260人啫，係咁少居民啊咋？ 佢都講咗有50户到左右係其實係冇影門咁樣噶嘛，咁其實嗰度本身我哋自己上去洗樓咧，其實都會即係比較難嘅，有啲、 okay. 有啲情況係，咁、但係相信我咁政府自己應該要檢討嘅一樣嘢就係、是、你喺度指責或者喺度嘗試埋怨居民唔應門嘅時候。其實你去逼人哋開門嘅嗰下嘅理據足唔足夠先咯 ？OK， 好啊，同我胡瑞生傾到呢度啦。胡瑞生就係油尖旺區議員，係油麻地南船區嘅。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儀，製作張遠君。 中國先知書店網嘅文章，借三本書對21世紀開頭呢20年作概括。一本是我以前介绍过的索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一本是美国政治理论家罗素·柯克在1953年出版的《保守主义的精神》，另一本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仁博写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王仁博这本呢就没有看过，柯克这本是政治学的经典，分上下两册。去年江西出了这本书的第7版的译本，这么厚的理论经典仍然受欢迎，是因为写得生动。这篇题为《所有的失控都重回控制》的文章，讲过去20年，从2001年开始，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加入了 WTO， 没多久之后欧元正式成为欧盟的合法货币，咁样经济嘅全球化就驶入咗快车道啦。 当时嘅著名记者汤马斯·弗里曼满怀憧憬嘅预言话：世界被抹平啦。过去20年，人们发现世界并唔系平嘅，地球依然系圆嘅，上面住咗200多个国家，所有国家都有国界线，好多国家并唔愿意睇到世界被抹平。试图抹平一切，以及顽强地抵抗被抹平，发生冲突。冲突的根源是经济无国界，但是政治有国界。政治是民族国家本位，政治的国界排斥经济的无国界。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拉开了民族国家本位的政治大幕。同年美国特朗普上台，提出美国优先。曾经是全球化主导者的美国要求退出 WTO。 在政治的阻击之下，一股强大的逆全球化浪潮越演越烈，经济的逻辑以及政治的逻辑正式分道扬镳。 新冠疫情爆发，引发关于自由和秩序和应对公共事件的两种不同治理模式的反思。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